上帝一直的注意。 我 不要王子苦苦守候，不是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鬼女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战士。当点一直的注意， 我 不要王子苦苦守候，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喜欢，你是王子，因为鬼女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为你而战士。 小心翼翼，人

着两人的合照时，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每一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人，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人，只可惜我们下一次会遇到真爱。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走过的路长了，遇见的人多了，经历的事儿杂了，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其实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头脑的睿智和清醒，而人生最奢侈的是拥有一颗不老的童心，一个生生不息的信念，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永远牵手的爱人，一个自由的心态，一份喜欢的工作，一份安稳的睡眠，还有一份享受生活的美好心情。 上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守护吧，黄昏尽晚霞，独行无牵挂。彩云潇洒，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真写不怕，一人横渡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亮，晚风吹秋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蓝天呀，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但愿这风雅不是起初爱好。花开下，花下风的花丝花如茶，在乎爱过他。

心事是雪中满心放亮的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懂你的泪滴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心里想起木已开启别再忧愁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只听见永恒的潮声印象风中的早晨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神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别再忧愁我推开窗门像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 知道吗？其实真正的安全感呢，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信心，是你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在于你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你最大的对手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让自己做到的，不是感到安全，而是能够接纳不安全的现实。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肥，我们下向十三会。 你喝了酒带着醉人来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

身，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不肯承认其实新鲜已拨动几根，越陷越深，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难道已等草根错过缘分。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冬夜如眠的爱的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放，熬不了最后深夜的苍老，写下我时间和清醒交错的城堡。 直走